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辛晓琪《味道》在许多乐评人的口中常常会提出歌曲入屋的概念，应该也算是歌曲影响力的范畴。大概讲的是一首歌已经脱离了歌迷的界限，突破了音乐的传播渠道，进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家里，进入到每一座城市的生活里。那些你不经意之间就会唱的歌曲，就是称之为经典的入屋歌曲，也就是这些歌都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这些歌里的代表作品，刘德华《忘情水》。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

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童年罗大佑，音乐对人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有些歌你已经忘了是哪一次在什么地方听到，却感觉已经产生了联想。所以呢，有人相信胎教音乐真的可以给还未出生的小朋友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下面是草蜢乐队，失恋阵线联盟。 越担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

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晚上七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